告时间。 北京体育广播，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 三集广播连续剧《格桑花开》，出品人张忠刚，编剧姚华、梁岩，导演胡培奋，作曲于祥国，录音房大文，音响李音、邢建华，制作王敏、刘亦菲，编辑易兴、丁杰。第二集。 在海拔4300米的雪域高原，医疗队奔波在坑坑洼洼的沙石土路上，他们克服自身的高原反应，按照计划从县到乡到村，一步步地认真筛查着患有先心病的藏宝儿。 老姜，你看那牌子。 好，停车，停一下。我下去透透气。 老姜， 巴拉，你小心点。哎， 承志，别再翻看你的资料了，到这儿就把注意力放这儿，下去活动活动。哎， 好吧。 你们几位不下去吗？ 头疼就不下去了。 我也不想下去。 睡睡一会儿，我也睡会儿。 那好。承志，还生你霸气呢？ 没有啊。 我怎么看你还在和他憋着？ 那是您看错了。 哎，江承志， 啊， 你看，那就是喜马拉雅山山脉 啊。那就是喜马拉雅山。 对。 哎呀，雄伟壮丽，亮得刺眼啊。 啊，是啊。 老姜，你看20多年了还在那儿。 是啊。 妈，你们看什么呢？ 哦，那块水泥牌子。 哪儿啊？ 公路下面往下看。 没有啊。 那儿，那块大石头旁边，离我们大概有200米。 哦，我看见了，看见了。 那牌子上写着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哦，那这可能和什么青春、奉献、牺牲有关吧？ 这么神圣的字眼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觉得轻飘飘的？ 不是，不怎么了？ 你知道这几个字的分量吗？那立着的是荣誉，是鲜血，是生命。 老姜，别激动。 我又不是小学生，干嘛对我老师摆出一副说教的架势呢？ 承志，你少说两句。 妈， 你别总自以为是的。 哎呀，爸，我该怎么说怎么做才是你喜欢的样啊？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那块牌子的价值和意义的。 我现在就想听您说，您说呀。 承志，你别。 您看，我说吧，啊，您说我说的轻飘飘没分量，我让您说您又不说，您又叹气，那行，咱都不说了。 江承志，你去哪儿？ 承志， 我去看看这牌子还不行吗？那我和你一起去。 他怎么这样？ 嗨，他还在为写论文的事不高兴呢，过几天就没事了。你在这歇会儿，我也去看看。 哎，你小心点。 哎。 阿曼了，你小心点。 哎，嘉措啊，你当校长平时那么忙，今天星期六难得休息，还得陪我们。 阿曼了，哎，我们20多年没见了，今天我休息，我要好好的陪陪你们。妈，来，我扶着你。 哎， 哎，嘉措，你怎么叫我的妈妈阿曼了？阿曼了不是藏语的妈妈吗？ 这个， 我， 我， 他 他们对信得过的人啊都这么叫。 啊，对对对。 承志啊， 嗯， 以后别跟你爸吵。 妈，您不觉得他今天特反常吗？ 他不是身体不好吗？ 就是，承志啊，你别和你爸了吵。哎呀，我也不想和他吵。哎，自从进藏以来，他为藏包看病，命都不要，得到藏包的拥戴，我真的很感动。可他怎么老对我发脾气，看我不顺眼呢？妈，您说说，他刚才干嘛冲我发无名火啊？阿曼拉，我们到了。 哦。 武汉援藏医生李冬梅，生于1958年5月2日，1986年11月，为了救因雪灾受困的藏族学生，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哦，妈，你们说，要祭奠牺牲的战友，是不是就是他呀？ 就是他。 可这是烈士呀，怎么就一块水泥牌子？ 这里以前是所小学，后来因为雪灾把房子压塌了，学校就搬走了。因为李冬梅医生是在这里受伤牺牲的，为了纪念他，就在这里竖了这块牌子。 他的墓呢？ 在烈士陵园。 加措，你认识他？ 是。李医生是1983年到我们县医院的，那时候我才9岁。李医生经常跟你爸爸到牧区给牧民们看病，那时我的爸爸不让我上学，我能进学校读书全靠李医生和你爸爸两个人的劝说。 索朗大哥， 哎， 我给阿加拉检查过了，只要不让他累着，不要感冒，他的心脏病就不会加重。 托吉吉，托吉吉， 不用谢。 哎，冬梅， 嗯， 阿加拉是不是大姐的意思？ 是啊。 哦，哦，米吉丽拉说的话我记住了。 哎，加措，来，我也给你听听心脏。 嗯，加措不是病人。 你让安吉拉看一下。 阿加拉说的对，加措过来。 哦， 来，吸气，呼气，再吸气，再呼气，哎，很好，没问题。 吐气气，吐气气。 他是在说谢谢，对不对？ 对呀。哎，加措，你怎么不去上学呀？ 我， 他要放羊放牛，忙得很。 索朗大哥，加措还这么小，你 啊，他还小吗？他都9岁了，不小。他阿玛拉有病，他要家里帮忙。 巴拉，我想上学。 去去去，和牛粪去。 巴拉， 哎，加措，我和你一起和牛粪。 哎呀，不要不要，恩吉拉，你不会和牛粪。 哎呀，我会，把牛粪草屑和在一起，光着脚踩呀踩的，对不对啊？ 哎，不行不行不行，恩吉丽拉，不能干这个。 是啊， 别脱鞋。别脱鞋，别脱鞋，别脱鞋！ 你看，不就是这？哎呀，好冰啊！ 哎呀，恩吉拉，你快出来，快出来！ 哎，海生，你也来。 好。 啊，这不行，这不行！你们是客人，不行， 哎， 不行！ 哎呦，哎，好冰啊！真的好冰啊！ 我也来踩。 哎，加措，我们踩，你把草屑往牛粪上撒。 嗯，好。 哎呀，怎么僵了？恩吉丽拉，敢踩牛粪，好啊，好人啊！ 大哥，等踩匀了，是不是把它贴到那个墙壁上就行了？ 是是是，你们踩匀了，我来贴。 大哥，我们都能贴。你看， 哎呀，恩吉丽拉， 来， 你拜拜的手怎么能抓牛粪呢？ 我这手能拿听诊器， 也能抓牛粪。 这哎呀，你是个好姑娘啊，真是个好姑娘啊。 是啊，安吉拉里是好姑娘。 不是我们高颖的姑娘都不敢抓牛粪，其实啊，牛粪是不脏，我们藏包做饭烤火都用牛粪。哦，谁家的牛粪多谁家就是勤劳，连娶老婆都离不开牛粪。 是吗？ 是啊，结婚那天姑娘家里把一大麻袋的牛粪和一桶清水以及地上洁白的哈达当做吉祥物送到新郎家，祝福新人生活红红火火。 阿佳拉，你和大哥结婚的时候你家给他送牛粪了吗？ 送了，送少了日子不红火。 要想日子过好还得靠嘉措啊。 什么？靠嘉措？ 大哥，你让嘉措在家放牛放羊，他长大了干什么？ 挣钱娶老婆生娃娃。 那生的娃娃让他干什么？ 放羊挣钱娶老婆生娃娃。我们牧民就是这样过的，上学不能当青稞吃啊。 大哥，你让嘉措去上学，以后让他当医生，他阿妈拉病了嘉措都能给他治。 完了，我想上学。 安吉拉里，嘉措也能当安吉拉？ 当然能。 索朗，让嘉措去上学吧。 这个不行吧。 你让嘉措上学，我以后少吃点药。索朗，我求你了。 完了，求你了。 好吧，我相信安吉拉的话，那你就上学去吧。 真的，阿妈拉，我能上学了！ 我的嘉措， 海上啊，我太高兴了！哎呀， 牛粪，你把牛粪都糊在我身上了！ 嘉措。20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好像还是昨天的事。 可是我爸爸怎么和李冬梅医生一起去你们家呢？ 这个因为他们都是从武汉来的，那个时候我家里养着一只藏獒，很凶的，李医生可能是拉你巴拉去给他壮胆吧。哦， 冬梅牺牲的时候就像你这么大， 才28岁。这么年轻啊。 那是李医生进藏的第4年，1986年的11月，连着下了好几天雪，雪一停我就去了学校，正好李医生巡诊也在学校。那天我们遇到了30年都没有遇上的暴风雪，医生和我们一起等待救援，我们都期盼暴风雪能停下来，结果就 江承志，你知道李医生舍命救的那个孩子他是谁吗？就是我。 你？ 对，20多年来李医生救我的那一幕就刻在我的心里。我们这 离不开像李医生这样的人。你知道解放前这里人均寿命多大吗？才33岁。 这么小。 现在是69岁啊。 真是难以置信。 这要感谢国家几十年对西藏的援助啊。从最开始的支援边疆，再到送医疗、送科技、送文化，这些都让我们藏族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啊。 是啊， 是啊，贾错。 妈，你也是和李冬梅医生一起进藏的吗？ 我是学护理的，比他们晚一年。哦，贾错，我们走吧，我有一点头晕。 就是啊，我也晕得厉害。哎呀，哎呀，糟了！阿曼拉，你们不是头晕，是地震了。 什么？地震？ 对，我们这里是地震多发地带。你们看那边， 哎呀，那座山在移动， 是地震引发的雪崩。 不要怕，雪崩的路线偏左，我们现在快往右边跑，快快！ 长志，加措，你们快跑！ 啊，阿曼拉，阿曼拉，我来背你。 不行，你们快跑！ 快上来，阿曼拉！ 别再犹豫了，快呀！ 快！哎，快！那个高坎上面有块岩石，你们要抓紧岩石，不要松手。如果被雪崩冲下山坡了，要尽力爬在雪堆上，听到了吗？ 听到了！ 快快快！小小志啊，你踩在我肩膀上，快爬上那个高坎，上去了再把阿曼拉拉上去。 不行啊，我上去了你怎么办？ 你不要管我，我会爬上去的。 不行！ 快！ 加速！ 快呀！ 加速！我上来了！ 阿曼拉，快上来！ 加措，快让长志把你拉上去！加措， 阿曼拉， 来呀！ 你不用管我，哎，站住，长志，把阿曼拉拉上去， 把手给我， 快，手给我呀！ 加措，我上来了，我上来了，加措，加措，你抓住岩石， 抓紧啊！ 不 用管我，阿曼拉，加措。 和死神赛跑的较量，在加措的正确判断下，江承志他们幸免于难。但加措为了救金兰母子，却被崩塌的雪块砸伤了头。 承志， 嗯， 说说你的判断。 我也判断不好，刚开始昏迷了一会儿，现在思维清晰，也没有外伤啊。 杨医生，你的判断呢？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他说话迟缓，左右瞳孔不对称。 江主任，您的意思是？ 脑伤，急性硬脉膜血肿。 啊， 他马上还会昏迷的，如果再昏迷了，非死即残。 这么严重啊？ 这么严重， 必须马上手术。 可是爸，这里没有 CT 扫描啊。 没有 CT 也得做。 那这风险也太大了。 杨医生，你学过脑外伤的九孔钻颅法吧？ 学过，我做过很多手术，但是从来没有做过九孔钻颅手术啊。 没关系， 九个孔，那您总不能打九个孔，一个一个找吧？ 他左边瞳孔大，伤在左边。 这要看医生的实际经验了。 爸，您不能拿加措的命冒这个险啊！ 那你说怎么办？ 赶快送地区医院。 哎呀，来不及了。 爸，您， 承志，这个手术必须做，而且是你来做。我 为什么？ 我的手刚才找你们的时候挫伤了，所以必须由你拿起这个手术刀。 江主任，手术室准备好了。 哦，多谢院长。啊，赶快把加措推到手术室。 好的。 我有点心慌。 承志，把你的手伸过来。 爸， 闭上眼睛，深呼吸，吸，呼气。好，这个病人危在旦夕，需要你的救治，你一定能做得很好。 这个部位吗？ 对，这里，金钻三毫米。开始。 血流出来了，血流出来了，找到了，找到了。 哎呀， 也流管。 江主任，您这神医啊，真不是白叫的，第一个孔就找到血种了。 爸，家措有救了。 哎呀，快上引流管。哎哎， 在江汉生准确果断的指挥下，嘉措得救了。此刻极度疲劳的江汉生不顾大家的劝阻，守在嘉措身旁，一步也不愿离开。 老江，你去歇会儿吧，我守在这儿就行了。 没事，我等嘉措醒来吧。 爸，您对这次手术不放心啊？ 不是。 那您怎么心事重重的呀？ 儿子，你爸是在不二十多年前落下的一刻。 一刻？什么刻？ 嘉措， 嘉措， 你醒了。 嘉措，嘉措， 嘉措， 嘉措，罢了。阿曼拉，嘉措呀，你的手术是承志做的，手术非常完美。五天以后，你想到哪儿就可以到哪儿了。 蒋承志，谢谢你救了我。 嘉措，是你救了我们。 是啊，老姜，雪崩快到眼前的时候，嘉措让承志踩着他的肩膀爬上高坎，又把我一下举过头顶，让承志把我拉到了高坎上。那一瞬间，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是舍己救人。 是， 嘉措， 阿曼拉，我的命是杜梅妈妈救的。江承志，你的杜梅妈妈救了我。这次你又救了我，谢谢。 什么？ 谢谢你。 什么？我的冬梅妈妈。 嘉措，从你们两个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你们冬梅妈妈的影子。今天我们遇到这么大的灾难，居然都活着，这是你们冬梅妈妈在保佑我们呢。 妈，妈，您在说什么呀？ 进来。 老姜， 啊， 你就让我说出来吧。儿子，我和你爸有个藏了28年的秘密。 什么秘密啊？还藏了28年？ 儿子，你的亲妈妈不是我。 你说什么？ 你的亲妈妈就是李冬梅。 李冬梅？ 嗯， 是我妈。我妈是李冬梅。 承志，我们瞒了你28年，李冬梅就是你的亲生母亲。 亲生母亲？28年？嘉措，你也瞒着我。 对不起。 你别怪嘉措，是妈不让她说。 你们谁都知道真相，就我蒙在鼓里，为什么不告诉我？ 承志，承志， 锦兰，你照顾好嘉措，我去看看。 那你好好跟孩子说啊。 放心吧，没事的。承志，承志，蒋承志，你给我站住！ 怪不得你千方百计要我来西藏，原来是…… 没错。 知道你的亲生母亲在这里，她苦苦地等了你28年。 可为什么要让她等28年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为什么？小的时候你妈不让我说，是怕你知道了和她有隔阂，影响你的成长。你患有复杂性先心病，必须2次手术才能完成，5岁一次，11岁第二次。手术完成后，接着中考、高考，你考上了最好的医学院，而且是本硕博连读，这一读就是8年呢。我们怕影响你的学习，不敢告诉你。为了你，你进来妈妈一辈子没要孩子，他怕有了孩子分心，他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搭上了。 你们都在骗我，你们都不让我受委屈，可现在你们让我成了既对不起为我付出一生的养母，也对不起至今连模样都不知道的生母的人。我心里， 儿子， 我不想听吧。 儿子，你跟我走好吗？ 去哪儿？ 去了你就知道了。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格桑花开》第二集，剧中人物李冬梅由严萌萌演播，江汉生老年由齐克健演播，青年由王凯演播，江承志由赵玲演播，金兰由邓小欧演播，青年金兰由武凤春演播，嘉措由任杰演播，院长。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除了网络上的各种影像，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出门前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不要驾车，若车辆被困请迅速逃离。暴雨天气在室内的你，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在户外的你，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井盖、坑洼处等。如遭暴雨所困，不要盲目涉水逃离，请爬到高处固定好身体。报警求救时请找好参照物，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情感、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广播剧，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搞笑，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数。今天白天京城以多云为主，预计高温在29度上下，体感偏热，防暑降温还需要引起重视。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不佳，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此外，近期花粉浓度高居不下，易过敏人群应当注意健康防护。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在白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在夜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请注意防护。北京体育广播祝您有美好的一天。